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公报，指责朝鲜进行地底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一事所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24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796S2017-139 号予以分发。